离开奥丁之后的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一心一意要攻下贵族联合军聚集的秃鹰之城要塞，因此把平定其他星域的任务交给了一级上将吉尔艾斯。 那就交给你了。 是，我会努力使整个帝国一直到边境都臣服于元帅的领导之下。请元帅不必担心，专心一意地讨伐布朗维克公爵那帮人吧。 嗯，鲁兹、华伦，拜托你们几位好好协助吉尔艾斯尽快平定四周星域，知道吗？ 是。 不过我有一点很担心。 你是说同盟军蠢动？不用担心，上次我们布的局应该可以见效了。 科普斯利总长，是我，安德鲁·霍克。 哦，不是听说你还在疗养院吗？ 我已经离开疗养院了，而且视力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今天我来的目的是想请上将恢复我的军职。 你想恢复军职？那就把医生的诊断书还有证明文件一起交给人事部，要求恢复军职。 这么做太浪费时间了。 在程序上是要这么多时间的，准将。 所以我才想请总部长帮个忙。 霍克预备役准将。你这么说会不会是搞错了？我的责任是维持正常程序，而不是要破坏程序。你好像希望得到特别待遇，可惜在我看来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呢。照目前的情形，让你恢复原职恐怕你会缺少一些弹性，这么一来对你跟对你周围的人恐怕都是一种不幸。不对的事情我不会做的，所以你下次再来吧。没事了，你下去吧。啊啊 啊！部长。部长，快叫医生！ 是。 反应太慢了，对方动手之前你就应该抓住他。 宇宙历797年3月30日，发生了行刺总指挥部部长克布斯利上将未遂事件。这只是事件的开始。4月3日，有一支部队用武力占据了行星涅普蒂斯。4月5日，行星卡佛又发生了武力叛变。4月8日，行星帕梅伦被叛军占领。4月10日，行星尚普尔也被攻陷了。 目前为止杨威利的预测完全正确。 是，真的非常抱歉，其实事前已经有人提醒过我们了，结果还是发生这种事。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宪兵，对不对？ 不过这都要怪我搜查工作做得不够彻底，对不起。 其实杨威利老早就跟我说过要我预防发生这种意外，没有想到根本来不及防备，事情就结束了。这下我真的没脸见他呀。不过目前来说，至少得设法防止海尼塞再度发生政变才行。 要是克布斯利上将还能够调兵遣将的话，我们可以请求他援助。不过现在代理他职位的是德森上将，那就有点不方便了。 他们要我兼任宇宙舰队总司令的时候，我一口就回绝了。也许当时我应该接下这个任务。 你听说了没有？行星上普尔好像发生了叛乱。 嗯， 这么一来我们同盟一定会受到影响。我看唯一最平静的只有伊谢伦要塞了。 应该是这样没错。 无聊，真是无聊。为什么战火不波及到我们伊谢伦要塞呢？ 嗨，尤里恩，告诉你，你希望见到的那种惊涛骇浪的时代已经到了。 拜托你说话小心一点好吗？ 不，尤里恩，你千万别见怪，这个小子啊，经常会搞错第一人称还有第二人称。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真是伤脑筋啊。 指挥官，凯塞尔少将向指挥官报道。 辛苦你了，看见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大哥哥。 四周乱糟糟的，只有你还是泰然自若的样子。 指挥官，我把凯塞尔少将带回来了。 我老婆说东西还没有收拾好之前叫我千万别回去。 原来凯塞尔学长在家里也被当成大型垃圾看待啊。 你还说我，尤里安还没有来之前你还不是整天住在垃圾堆里面吗？ 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就是缺乏整理的能力，所以他会把伊谢伦搞得乱七八糟的，以后这里还要拜托你了。 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等一下我就把正式的任免令交给你。 杨上将， 海尼塞统合作战总部有热线传过来， 马上接进来。 是。 克布斯利上将住院的期间，由我德森上将暂代部长一切的职务。 我是负责伊谢伦要塞部队的杨威利上将。 情况非常紧急，请杨指挥官马上率领伊谢伦驻军，尽速剿平涅普蒂斯、卡佛、帕梅伦、尚普尔等地的叛乱。 你要一次剿平四个地方？ 没错。 这么一来，伊谢伦会很长一段时间唱空城计的，这样行吗？ 目前帝国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他们要攻打伊谢伦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杨指挥官不必担心这一点，还是尽你军人的职责吧。好了，就这样，通话完毕。 哎，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居然有人这么想，要同时攻下四个地方，天哪。 听说德森这个人很会记仇，我看他大概是想故意整你。 可是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尤里安，能不能帮帮忙给你这个笨监护人解释一下？ 指挥官，德森上将他今年多大年纪啊？ 应该不到45。 指挥官是30岁对吧？ 但愿我不是啊。 你们的年龄不同，不过就同样官拜上将，他没有比克谷上将那样的胸襟，他对你很嫉妒。 这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我根本是被赶鸭子上架。不过你说的没错，这一点我疏忽了。可是以第一舰队为首的大部队只要不离开首都，说不定政变就不会发生了。这一下子罗格兰侯爵他就大大失算了。 分别攻击四个地点，从时间跟人力上来看都是一种浪费。 你说的没有错，首先就违反了我一向主张的轻松获胜的信条。如果换了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尤里安， 换了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把敌人引到同一个地点然后攻击他。 这个主意很好，不过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怎么把敌人引到同一个地点呢？敌军他们为了分散我们兵力，故意在各地发动叛变，他们不会放弃这么有利的条件的。 对啊。 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把敌军引到同一个地点，就违反了基本的用兵学了，也就是让敌军兵力分散，各个予以急迫的道理， 也就是行不通咯。 这个点子是不错，不过还是要考虑可不可行。哦，对了，说到执行办法，让敌军集结在一个地点固然不错，不过我们不需要等待敌军全部集结完毕，我们只要设定敌军打算集结的路线，予以各个急迫就行了。这次敌军跟我们一样，一共有4支兵力，如果我们自己分成两股，而每一股军队错开时间分集敌军2支军队，那么就可以用2倍的兵力打败敌军了。这么一来，打赢的机会就会变高了，不是吗？ 是。 又或者我们整合成1支队伍，先攻击敌军 A 集团，接着是 B 集团，各个予以急迫，然后再朝下两个集团集结的地点全力进攻，意思是2次进攻敌军1/4的军力，然后最后一鼓作气迎击敌军1/2的军力。这么一来，胜算也会很高的。如果像这样用压倒性多数的兵力跟敌军作战，几乎可以完全免除我方的消耗。不过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因为敌军跟我们一样都是同盟军，应该设法让他们投降，避免战争，这是一个最轻松的方法了。 这样做势必是轻松了，不过指挥官可就累惨了。 你很进入状况吧？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越是让士兵辛苦的指挥官，我认为他自己也就会越辛苦。 杨威利轻而易举就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也难怪你会这么说啊。照我看呢，干脆要杨教授帮你开一个战术理论讲座好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剿平4个地点呢。 意思是为了保存首都实力，要我们拿命去拼。都怪你太精明了，才会招人忌。 真亏德森这个家伙想得出来啊。 既然是统合作战总部的命令，那也只好服从了。我看呢，干脆就从距离伊谢伦最近的尚普尔开始好了。 事情不好了，首都海尼塞的局势有变。 到底发生什么事？ 发生政变了。 什么？ 我现在马上打开海尼塞来的转播，你们大家看一看。 我在这边发誓，宇宙历797年4月13日，由我们自由行星同盟救国军事会议直接接管首都海尼塞，同盟宪章的效力全部停止，现在开始一切法律都由我们救国军事会议来决定。 救国军事会议，这个名称还真是了不起啊。 以下布告暂时将会取代同盟宪章：第一，以打倒帝国为目标，确立举国一致的体制；第二，评议会将无限期休会；第三，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严禁所有违反国家利益的政治活动和言论；第四，海尼塞无限期实施戒严，同时 所有宇宙港归纳军方管理。第五，所有反战和反军方思想者将被解除公职。此外，政治人物和公务员如有贪污或拒绝接受最高刑罚为死刑的兵役者，必须接受严罚。为了检举这些不法行为，警察将由军方指挥。第六，废除非必要的残障救助。为了防止社会风气腐化，禁止有害娱乐。 这算什么嘛？这跟500年前鲁道夫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呢？居然还敢大言不惭，为了打倒鲁道夫所建立的帝国，居然又让鲁道夫的精神复活了。这个家伙真是会开玩笑，哼，简直像场闹剧一样。 现在就为各位自由行星同盟市民以及同盟军将官们介绍救国会议议长。 这么说调查有结果了？ 没错，4月18号发生政变那一天，地面部队原本预定要演习，所以军队在市区内集结，没有人对这一点感到怀疑。更何况这场演习是检阅部长针对全军所发布的，大家更容易相信这是军方高层所做的决定。由于所有的市民都已经看到了电视转播，所以他们才能为所欲为，连一点阻力也没有。不过谁也没有想到，检阅部长葛林上将居然会是这次政变的主谋。 那是因为葛林上将一向被当成军方的开明派。 除了他之外，情报部长布隆兹中将、第11舰队司令鲁兰乔中将跟其他很多的高级将校都参加了。他们约好正中午左右一起暴动，占领了政治和军事枢纽。当时被攻占的有最高评议会议事堂、议长官邸、统合作战总部、宇宙防卫管制总部、海尼塞军事宇宙港、恒星间通信中心、都市交通管制中心、警局总部、中央银行和广播局等。 我们费沙的事务官办公室呢？ 好像已经禁止出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占领。军方部分带领统合作战总部的宇宙舰队总司令比克古上将已经被羁押了。最要紧的是，最高评议会议长多留尼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照这个样子看来，多留尼好像已经事先知道消息，所以逃逸无踪了。 其实这个人本来还有用得着的地方啊。对了，发生这种事，杨威利有什么反应吗？ 菲利加，葛林上尉报道。 哦，你看起来还好吗？ 指挥官找我，有什么事吗？ 哦，我马上要召集幕僚开一个会，预备工作及机器控制就要麻烦你了。 我，不，属下在想，发生了这种事，或许属下应该辞职才对。我心里已经有这个准备了。 你不想干了？ 不是，不过， 要是你走了，我可少了一位左右手。我一向记性很差，对机器又不在行，我很需要一个非常能干的助手来帮我。 是，指挥官，那我就继续为你效劳。 嗯，那太好了，先去把大家找来，我们要开会了。 是。 要是葛林小姐她被炒鱿鱼的话，杨威力就会少了个左右手，到时候她可就惨了。 我想应该不会有这种事吧。上尉。 尤里安，以后还要请你继续帮我的忙了。 是吗？遵命，葛林副官。 做得很漂亮嘛。杨指挥官，听说你没有答应让葛林小姐走啊？ 这个当然了，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她更能干的人呢。 是你不老实吧？ 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我这句话也没什么意思啊，不晓得身为你的部属葛林小姐，她对你的观感怎么样？ 那么你对我的观感怎么样？ 说句实在话，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总觉得你这个人矛盾得很。这话怎么说呢？我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痛恨战争的愚昧，同时呢，你又这么会打仗。我说的对吗，指挥官？ 那么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他呢？ 如果让你们较量一下，那一定会非常的有趣。你们条件不相上下，不过说到用兵，你应该会占上风吧。 你这种假设根本毫无意义，条件不相上下，讲究的是战略。如果无视于战略，光是比较战术优劣的话，那实际战争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这一点我也明白。 罗格兰侯爵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在战略上经常保持胜过我的优势，所以根本就还没有正式作战呢，他就已经赢了。 这个话题就先谈到这里吧。我再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你明明知道目前同盟的权力分配有多么糟糕，可是你还是尽全力想要救他，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矛盾。你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我只是选择比较好的一边。我自己很明白，目前同盟的掌权者无论在能力上或者道德上都很差劲。不过我相信你也看到了救国军事会议那些口号，那帮人不是比现在这些人还要糟糕吗？ 在我看来呢，不如让救国军事会议那帮人彻底整肃一下目前的掌权者，反正这帮人迟早会露出马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到时候你再趁虚而入，一举消灭他们。这样的话，你就能以民主主义恢复者的身份重新掌握权力。我认为这才是上策，你才能够跟罗格兰侯爵在战略上分庭抗礼。我的话有道理吗？ 你是说独裁者杨威利？怎么说我都不是这块料。 你本来也不是当军人的料，你不也干得很好吗？我看就算你变成个独裁者，你一定也可以干得很好。 先扣部准将。 什么事？ 除了我之外，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有告诉过别人吗？ 怎么会呢？ 你没说那就最好了。 杨威利他已经正式拒绝参加救国军事会议了， 那么就只有跟他打一场， 看看奇迹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吧。他的实力真的有传说中这么大吗？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拆穿他的真面目。 朵兰乔指挥官， 是， 就由你率领第十一舰队跟杨威利决一死战。 我知道了，不过领千金的事， 这件事情你不需要考虑它。早在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就已经不考虑我的女儿了，更何况杨威利应该会开除我的女儿，把她软禁在一线轮要塞才对，我没必要想这么多。 我知道了，你等着看吧，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打倒杨威利，或者让他投降的。 请问你是杨指挥官身边那个你应该是尤里安吧？ 我就是尤里安，有什么事吗？ 不晓得英勇善战的杨指挥官他这一次能不能打胜仗啊。 杨威利指挥官绝对不会打没把握的仗，请各位放心好了。 说得对啊，杨指挥官永远都会打胜仗，他可是我们的英雄啊。 杨威利绝对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对，说得没错， 这次他一定会打赢，我们要有信心他一定会解放海尼塞的。 没错没错， 真拿你没辙，想不到你居然是这么棒的发言人。 我根本就没吹牛啊，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吗？ 不过下一次要是以后也这样的话就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这一次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好是好啊，不过 应该不会有危险吧？ 我真拿你没办法。 好，那我先去准备准备。 尤里安将来会成为比你更好的谋士。 对了，你看尤里安的潜力怎么样？先扣部教官， 以一名战士的标准来看他已经合格了，说不定以后会比你立的功更多呢。 杨啊，从脖子以下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不过指挥官对尤里安的期待应该不是这个层次而已吧。 也许，我想你说的没有错。总之我希望尤里安以后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才好。 更多的选择？那你自己呢，杨指挥官？ 我已经没机会了，我跟自由行星同盟牵扯太深了，我得对付我薪水的人尽一些义务才行嘛。 原来如此，原来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不愿意让尤里安成为军人。 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前几天我到海尼塞去的时候，受到比克谷总司令的要求出兵讨伐发生叛乱的地点，恢复法统秩序，所以这一次出兵完全是应法统的需要。 那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呢？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人会发动政变，我不是套用德森上将的话，目前帝国几乎是不可能攻打我们的，我们应该立刻调集所有的舰队出发。我不在的这段期间就由刚刚就任的凯塞尔少将暂代要塞指挥官，还有什么问题吗？ 指挥官，您刚刚说要出发，目的地是哪里？ 最后的目的地是海尼塞。 宇宙历797年4月20日，洋舰队这个名称正式被使用之后，也开始了第一次出征。至于目的地，很讽刺的居然是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塞。同时，救国军事会议也出动了第11舰队。自由行星同盟建国至今270年，第一次发生将国土分裂为二的内战，这场战争才刚开始。 我不敢奢求菲利加原谅我这个爸爸，政治腐败到这个地步，一定得有人出来做点事。就这点来看，我们是一点错也没有。不过这些年轻小伙子个个这么性急，要是我不出来，谁能制服得了他们呢？除了这么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这么做，不晓得菲利加这个孩子能不能够谅解。老婆， 哈特决定进攻贵族联合军集结所在地连顿堡。负责这场战役的罗塔尔及米达碰到了强敌一级上将奥里莎。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流血的宇宙。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